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寒冷天氣應該是繼續生效， 好凍啊，十一度啊， 係啦，十一度咁相對濕度83%啦，呢個濕凍係非常之厲害啊，真係凍到。咁啊，濕凍咧，我覺得係咁樣嘅，係 就要聽我哋節目啦，因為我哋今日都要繼續一個環節啦。 冇錯，我哋有呢個環節就係新嘢嚟嘅。 上個禮拜試驗過，諗住如果冇反應，做完一集就算啦。跟住大反應， 我睇你後面就點樣兜落去。 咁但係反應又幾好喎，咁咪繼續咯。即係例如有聽眾提議下一啲嘅歌啦，啲同事都有提議嘅。係係啊，咁亦都有人會講話，哇！聽咗呢個環節之後，有啲歌佢真係估唔到有呢首歌，或者佢真係未必會自己無端端揾呢首歌。 係。 咁啊，令到有我哋个动机更加强啦。 系，有一啲系即系一啲好嘅提议咧，其实我系已经谂紧，可能迟几集会攞嚟讲下嘅。 系啊， 因为有一啲都反而即系呢个大秘宝嘛，即系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佢自己嘅宝藏啦。有啲呢啲宝藏咧，本身可能我唔识嘅，咁有啲人推荐翻俾我嘅时候去研究，又觉得几得意噃。又可以揾得到嚟講下喎， 係啊，個感覺就好似你睇嗰啲社交平台網站咧，咪好興有個人企喺個黑膠機前面，跟住背脊就成個黑膠櫃啦，好多隻，跟住佢就是但喺自己嗰個典藏嗰度執一隻出嚟播，跟住你嗰隻可能從來冇聽過嘅歌，然後聽佢介紹或者咩都好啦，你當係一個咁嘅概念啦。咁我哋揀嚟嘅歌，我今日揀嚟嗰個，我預告一下呢隻歌有趣。呢隻歌咧喺唔知点解串流平台咧，佢喺张专辑里边收录咗啦。呢隻歌系冇摆上串流平台，即系假设个专辑只有十隻歌啦，串流平台得八隻嘅啫。而我拣嚟呢一首唔知点解串流平台听唔到，咁然后喺可能譬如 YouTube 咁样啊，嗰、那个嘅即系会蒙少少，一次咁旧少少嘅歌啦咁。咁所以呢一隻歌系一个咁嘅背景嚟。 OK， 一阵大家可以听到。 我今日拣嗰个咧系一阵解释啦。我总之我就 系 有少少参考咗波城。 我本身嗰隻 本身嗰个概念嘅，咁跟住然后先再揀啦，一阵 六 点 钟就知啦， 再解 释。係啦，啱就可以听到啦。咁今日我好想啊问下你啊。 咩啊？ 你琴日好尽兴喎。 系啊，露营必须走啊，知唔知啊？ 喺你老婆嘅社交平台见到， 因为 佢影你影得好开心喎、 啊。见到我唱歌啊， 好少可啊， 好少可嘅， 好少可啊。即系你啲 friend 唱歌，我都觉得佢哋唱都正常啦、 啊， 正常啦、啊。你唱嘅话唔系唔正常咯、啊，你唱系分外好睇啊。 系有一个得意嘅奇怪嘅节奏喺度，唔系啊。因为琴日帮朋友庆祝生日，咁、 哦、 啊 就唱翻几首， 咁啊跟住然后咧就去咗打边炉，咁啊即系因为多人啦，咁我哋自己 book 咗间房，咁啊好好嗰个地方又得可以唱下 K 咁样啦，因为好耐冇唱过 K 啦呢样嘢，上次好似同你讲过，我都话唱 K 对我嚟讲，我对上嗰次我唔记得系几耐之前， 哎呀你同我讲啊嘛， 超级耐， 帮你约一个唱 K 局啊嘛， 咁你又系捉我啲奇怪嘅节奏嘅，唔系咁总之咧，琴日就咁样嘅，即系食饭， 骚动音乐唱 K 大会， 上半决都大家食下饭啦，倾下偈啊，咁食到咁上下，饮下嘢，咁之后咧，咁开始个气氛就热闹起嚟啦嘛，咁但咁始终庆祝生日都正常啦， 开心啊， 开心啦，咁跟住然后咧。就因為直間嘅朋友好鍾意林峰啲歌嘅，咁、然後加上又同幾個朋友都識得唱林峰啲歌啦，即咁又好老實講嘅、即林峰啲歌大家點都總會識幾首㗎，係咪先？咁於是乎就係咁猛咁點啊林峰啲歌嚟聽，咁跟住然後呢 有個朋友就落咗個挑戰俾我，即係本身大家都係唱緊嗰啲最正常嗰啲 愛不夠， 係愛不夠啊！如果時間來到啊嗰啲啦，即係啲大佬。 如果可以恨你， 係啦呢啲啦，即係最大佬會識得嗰啲啦咁。咁啊有個朋友落個挑戰就係話啊，如果你點到呢、這個林峰嘅《數碼暴龍》嗰首主題曲咧， 《壽司之王》， 咁我就話你好嘢啦咁。 點到意思即係揾到。 係啦，因為呢隻歌我哋都上次有提及過，同阿林峰傾偈嘅時候都講過咁啊。呢隻歌係好難揾嘅，即係 冇睇 CD 啊。係啦，即係你 CD 又未必會有呢首歌，咁可能串流平台又唔係咁容易揾到。咁啊又好得意，又唔知點解真係喺嗰個歌單度揾到，又真係有得點嚟唱咁，仲要嗰、那個MV 咧係即係因為你都知嗰陣時動畫嘅主題曲啦，咁啊佢唔會好少會特登再拍一個 MV 噶嘛，咁佢就剪翻一啲即係動畫嘅片段落去啦， 回憶殺， 哇回憶殺好開心啦，見到呢個機耳獸啦係嘛，咁啊 係喎，係 啊第三 代 啊嘛， 紅色嗰只啊嘛， 紅色嗰只係啦機耳獸，咁啊見到機耳獸啦，咁啊跟住然後就我其實我都唔知俾我老婆拍低咗我唱呢個《純壽獅子王》都有啲尷尬嘅。 直到幾時發現啦？好似上咗新聞。 翻到屋嚇上咗新聞咩？ 冇啊！冇 嚇死，係嚇係啦。咁啊，翻到屋企就發現咯。咁但係因為好搞笑嘅就係咧，呢隻歌咧，即係每個人咧對一啲嘅歌曲咧，你心入邊嗰個版本咧，同你實際上聽翻嗰個版本咧，係會有略略嘅出入嘅。 我好中意你呢個切入點啊！ 因為咧講緊嗰樣嘢就係咧，我琴日唱完之後好興奮啊嘛，咁然後俾 friend 就笑我話：哇！你唱到甩曬 B， 你可唔可以跟翻個 B？ 係啦，因為咧，我發現我自己心入邊成日記住嗰個《純壽獅子王》嘅速度咧，係比起實際上係慢啲嘅。即係實際上再聽翻咧，原來《純壽獅子王》係嗰個 BPM 係好快嘅，原來同埋啲字係好密噶。咁跟住然後，我發現原來實質上去唱 K 咁樣咧，係有少少跟唔上佢個 beat 嘅，即係永遠你第一句慢半拍就出事噶啦嘛，你第一句慢半拍，你下一句執唔翻嘅時候，你就會每句慢半拍咧，你去到最後嗰句就甩咗兩句噶啦嘛，會 好好、啊，我覺得你可以用呢個原因去解釋呢件事。 真係噶，嗱，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 梗 係 冇啦。 我 咁樣講得 音樂 唔係啊， 好， 因為咧你啱啱講呢句咧，通常喺我嘅感覺會係。那歌手嗰首歌唱咗好多次，知道嗰首歌的速度習慣咗係咁樣，你突然之間變咗咧，咁佢就會突然即係適應唔到啦。但係你唔係嗰首歌嘅原唱者啊嘛，但係我印象中有一個速度，實際但個問題係佢唔會係一首快歌變慢歌，一慢歌變快歌啊嘛。 係，但係因為喺我心入邊即係咁噶嘛，細個唱歌咧， 心中有個 beat， 心中有個 beat 嘅，同埋你細個唱歌可能喺個浴室入邊唱咁先算啦，你。 冇音乐 系啦，你冇得真系而家好似咁样攞个蓝牙喇叭攞入浴室播住嚟唱噶嘛？细个真系自己心入边默唱噶啫嘛。咁、心入边你自带咗嗰个拍子喺里头，咁你就会成日都觉得啊，系呢个拍子噶啦。咁跟住然后到你实际上真系再听翻一次啲嘢，个位唔系会咁快咁密嘅啲字。 我觉得你唔系拍子感弱，你 系 拍子感太强。 系， 因为你心中有咗个拍子嘅时候咧。你好受拍子主导， 是啊、 所以佢一转咗之后你就搞唔掂。 系啊， 但我啲冇乜拍子咁嘅人咧、啊，你只要俾咩我跟住你咧，我跟住你行啊，即系我冇一个自己 fix 死咗固有嗰个概念。 所以咪话咯， 所以你出 佢个 beat 就唔系我个 beat 咯，系嘛？ 咁我哋跟翻我个 beat 咁。 系啊，呢个 beat 唔系我个 beat 啊嘛，咁咪跟唔到咯。 但系我一见到咧啲，因为我唔止你噶，我琴晚亦都见到我另外一个 friend 咧，又系唱歌嘅片喺 social media 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是、其实佢系一个几典型。个例子去代表咗一班中意唱歌嘅人， 系 就喺公司嘅类似唔知 annual dinner 定咩度唱歌，咁咧佢即系佢以前参加嗰啲校际歌唱比赛啊，嗰啲成成咁样，每次出去唱机咧都净系听佢唱得噶，因为佢太好听， 好劲吓， 系啦，然后你觉得喺佢隔篱唱歌系，不如你都系收声啦咁，唔系即系个你即系自己啊，不如我都系唔好出声啦，咁样嗰种 我都系坐埋一边听 听啦，算啦咁 样， 系啦，咁但系佢。即系冇啦，即系佢又唔系嗰种话细个我有一个音乐梦，我要做歌手，唔系嗰种嚟。佢中意唱歌， 纯粹佢唱得好好听。 系啊，咁所以去到毕咗业，即系出嚟做嘢之后咧，咁佢都好活跃于参加公司嗰啲歌唱比赛啊、 哦、 ，annual dinner 每年嗰啲，有时就会问喂呢一首歌咧，两三首歌有边首歌攞嚟参赛好冇啊？或者我譬如我 DJ 边首歌 hit 啲啊？咁样即佢会问我呢啲问题嘅咁样。咁又或者有啲咩器材？因為佢哋 参赛海选，即系公司海选咧，即系商界嘅公司 比赛都有海选， 因 为 人多啊，大公司嚟噶，你搵到好多啊，劲啊，咁咧就要自己录一段声，可能一个 audition 就系佢唔会真系坐喺间房同你做 audition 嘅，你 send 条声 upload 上去，佢哋公司有个我唔知 server 定点啊，大家投票嗰种，咁佢就问我啊边只麦录啲声 好 啲啊，咁啊钱对我嚟讲唔系问题， 最紧要个效果好， 系啦系啦，咁我加嘅，但我知道对佢嚟讲真系唔系问题，系啦，咁于是乎就 你就介绍一只最贵嘅俾佢啦， 唔识啲咁贵嘢，我平时喺公司录 VO 嘅啫，唔识嘅， 都系用公司 嘢嘅啫，系啦，系啦，咁但系你会知道佢系会，佢系代表咗有一班系好中意唱歌，但系佢唔系将呢样嘢视之为职业而系兴趣，除咗唱 K 之外。唱 K 个舞台其实都唔够啊！公司所以呢啲 annual dinner 人去表演啊，或者公司搞歌唱比赛，我觉得其实系好好啊，系啊，同埋你系会知道咗究竟有啲咩 hit 嘅歌啦，系啦，咁啊开 发到员工嘅兴趣啦， 系啊，所以嗰时我记得有同嗰啲教唱歌嘅人倾嘅，问咗啊，其实有咩人去学咧？除咗歌手之外，佢话就好多出咗嚟做嘢嗰啲， 系啊系啊， 有时就系兴趣咁啦，另一啲咧系工作需要，因为有时出去见客要唱歌。所以佢会学死有一堆饮歌啊，系啊， 咁似做嗰啲 MC 咧，即系我有听过一啲 MC 咧，可能出席一啲可能 annual dinner 或者各种场合咧，点都要跟啲歌唱老师学翻两首袋喺袋咧，就随时可以喺呢啲场合度助下兴噶嘛。 系啊，我都试过被要求要唱歌啊。 你唱咩啊？嗰阵时 佢拣咗罗文嘅《前情感受》 哦， 情侣发更钟 呢啲难理唔到啦，波哥 唔系咁易噶，叶师傅每个场地都唔同啊。 但系呢个系好有趣嘅，同埋咧，你头先讲到话即系有啲真系在职人士特登去学唱歌，就系、是、即系应酬啊成嘅时候唱啦，我。聽到有一個朋友咧，一係教唱歌，佢係會特登幫佢哋做好全套服務好足噶，即係佢會做埋一隻做埋隻 CD 出嚟俾佢噶。 哦，你只需要帶出去 啦，即係你啊攞去派俾朋友聽下啦，咁樣好似派卡片咁樣噶，好搞笑。 哎呀，佢直情開一個 course 就係個標題就係、是。商务专用歌唱，好好笑。呢、這个商务专用呢个 term 放喺歌唱里面系有少少唔夹，但系都好好似好 fit， 一个需求喺度嘛。 我真系其实一路以前咧，就因为可能自己做嘅行业同即系呢一方面冇乜关系啦，同呢啲朋友冇乜接触啦，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唱歌都系可以列入为职业需要之一嘅。即系我从来冇谂过系有啲人系会为咗份工特登去学唱歌，唔夸张噶。不过直至到识咗啲朋友系教唱歌，先知道哦，原来呢个世界系有啲咁样嘅运作嘅。 系噶，你见咁多人参加歌唱比赛啊，嗰样嘢你就知道，即系中意唱歌人有好多，系咪要真系成为歌手另一件事啦？ 可能我都要学下，跟翻个变吓。 咁但系佢啊，真系中意唱歌，参加歌唱比赛，亦都成为到歌手。虽然而家都仲有另一个学生嘅身份，但系同步亦都有推出佢嘅歌曲，佢阿德黄明德啊。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地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尽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 来尽管纪念再多，你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对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封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混合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落泪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 呢部新闻之前听过有阿德、黄明德最新拍台作品有《自我反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一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65亿元，按年上升0.9%，升幅远低过去年12月的7.8%，亦都是14个月以来最少升幅。部分原因是农历新年时间不同所致。期内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总销货价值按年升25.2%，书布、文具和礼品升27.8%，但超级市场货品以及百货公司货品都跌超过9%，电器和其他未分类的耐用消费品就跌26.2%。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访港旅客人数随着接待能力进一步恢复和举办盛事活动而继续上升，将会对零售业务有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如果以并非特别乐观亦都不是很悲观的方式，按一般市民使用指定垃圾袋以估算有关收入，初步预计下年度垃圾征费收入大约有16亿元，至于实际收入几多，受不同因素影响，包括市民适应程度等。他指出，政府在今个财政年度已经动用大约9亿元推动回收和厨余收集等，当局日后会从垃圾收费收益预留相约金钱推动减废回收工作。他强调，垃圾收费的目标是鼓励各界更积极减废回收，政府并非借此收取更多费用。被问到政府4月1日起先行先试垃圾收费的细节，谢展环说政府正在准备紧，会适时公布。房屋局就第一个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进行招标，并且鼓励有能力和经验的机构积极参与。项目位于元朗油博路，提供大约2100个简约公屋单位，预计出年首季入伙。合约主要包括住户事务管理、物业管理、日常保养维修，亦涵盖社会服务以及管理和营运配套设施等范畴。简约公屋亦会为住户及附近地区居民提供不同服务和设施。房屋局欢迎有能力和经验的服务承办商投标，包括非政府机构和持有物业管理公司牌照的机构，或者是两者合作营运。卫生防护中心向全港医生发信，提醒本港有麻疹病毒输入风险。中心今年至今有3宗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3宗个案当中有2宗冇外游记录，属于本地个案，显示本地有麻疹病毒徘徊。现时卫生署可为儿童在1岁同入读小一嗰阵，先后接种2剂麻疹疫苗。 关日华话，海外有啲地方因为受到之前疫情影响，未完成麻疹疫苗嘅接种程序，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爆发麻疹嘅情况。担心有未打齐两针嘅市民去到呢啲地方外游而受感染。佢呼吁家长因应接种时间，准时带小朋友打针。如果小朋友未接种够两针而又要到外地，就要做足预防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同注意手部同个人卫生。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十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听日最高气温大约十五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天气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寒冷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十一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三圣村，而黄珠路近友爱村都系较为车多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雅色士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咁至于较早前旺角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亚街老街来回方向介乎西洋菜南街同洗衣街较早前嘅封闭已经重开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隧道出口，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狮隧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慢线入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龙尾在芜湖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噶。咁啊，睇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深水埗有公众活动，直至到星期日嘅晚上十一点，介乎南昌街同埋钦州街之间嘅福华街，介乎福华街同福荣街之间嘅桂林街，同埋介乎福荣街同福华街之间嘅北河街会封闭。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龙尾去到近三圣村嘅位置，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友爱村嘅位置都系仲系较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傅，搞掂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商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了一些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的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不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阿哥，我今次是不是玩完了？ 你的人生都还未开始，后面仲有大把好日子你过啊！ 男音同西决哭诉，西决呢一刻系咪能医不自医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香港超级联赛， 11支顶级球队全程投入，争夺港超联冠军宝座。 3月2日星期六下午2:50，香港 U23对冠中南区。 冠中南区士气如虹，今场究竟可唔可以再次大胜一仗？ 3月3日星期日晚上6:30，李文对进锋。 为争夺榜首位置，李文在主场势必全力出击。 关注香港超级联赛，握实港台电视32。

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所以头先故事嘅后续就系喺唱完呢一个《驯兽师之王》之后，我选择咗呢一首新歌《林峰无伤大雅》。毕竟可能最近听得多嘛，听得多个拍子就容易捉。广东歌养大嘅，始终都会有佢嘅节奏喺里头。 亲朋离林，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扮作已放弃都不太狠，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困，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而令我有个结，不懂去分，负了一生，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遗憾，若可返到过去，若能重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欣听周欣婷《三生有幸》。所以有时你会觉得有一啲歌曲特别容易入口嘅原因呢， 发要你一世挂念，永恒有过一刻相见， 是不论因为佢哋节奏啦， 半夜心失眠，记录那些伤痛与天 melody 嘅走法啦，以致结构啦， 可以放下，何用再掀起那伤疤， 都有一种广东歌的味道在里头。 光洒落眼泪全无法，当快乐太多，让随后寂寞亦更多，这秒钟好又记起，谁人是最动魄彩和邂逅过那首歌，撼动过你怎么，岁月里总有认识一个 永远封锁。初见在瞬间，但无奈道别亦瞬间，不能什么。 J.C. 陈咏彤日光，而以前呢我们会俗称这一类型比较容易朗朗上口的作品做 K 歌啦。不过去到今时今日，其实唱 K 的文化都越来越少，那又可以怎样叫他们呢？ 感觉背后着静默，竟不知不觉眼里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意外，留低一人默哀。 I'm all alone, I believe in love, 还历历在目，泪渍没法守。I'm still drowning my tears, I'm all 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聚盼会逆转，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天津雨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歌，有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天津雨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那到我不甘，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为憾，星觉没法再向你步近，就算再次进场，但语句读不出当天口吻。那日面上敢作铺陈，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眼，让当天心中风人， 一年听我两首作品，汪淑曼 I am all alone 同埋应志月 You are gone。 帮我整个 promo 宣传呢个新节目， 收到啦，老细。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节目，嘥时间，嘥时间，嘥时间，嘥时间。 冯杰，我究竟听咗啲乜嘢呢？我净系听到你喺度嘥时间啫。 我用我科学嘅头脑计算过，只要我用呢三十秒不断重复嘅节目名，听众一定会记住噶。 咁人哋又点知个嘥系嘥人个嘥啊？ 我会再做一个 promo， 用三十秒不断重复 SCI SCI。 咁我都系叫林雪同 Clinton 做啦。 又推一个 job，yes。 心中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心中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斌神，快手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 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骨你啊骨啦。 诶，好似得啦， 系喂，快大啲啊！ 我知你啊。 我哋终于揾到啦！ 哇耶！ Yeah， 我哋揾到啲咩啊？ 音乐大秘宝！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骚动音乐咧有呢一个上星期开始嘅新环节叫做音乐大秘宝。咁每一个星期我同阿斌神都会喺我哋公司即系港台呢一个咁强劲嘅 library 里边咧，都会拣一啲 音乐宝库啊， 宝库啊，真系宝库啊，系谂唔到第二个更加贴切嘅形容词去形容啊。咁啊会拣啲歌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上个星期咁阿斌神又拣咗妹姐嘅 Plastic Love 嘅广东话嘅改编版， 寻爱， 我就介绍咗 MC Jean 嘅真正。 你快赞我揀得好先啦， 真系揀得好啊， 系咪啊？ 系啊，所以我都期待你今个礼拜揀咩？ 我今个礼拜啊，随住 我嘅选择 而去揀咗啲应翻你个 flow 嘅 flow 嘅，咁所以就应该要讲咗我个先啦。 系 咁啊，今日我为大家揀嚟嘅呢一个秘宝咧，就系、是、方大同收录咗喺佢2009年翻唱专辑。可拉斯克 系呢一阵 系啊，里边嘅一首歌叫做《狂潮》。咁啊，试完，因为早两日我哋 Bumble Back to Back 嘅时候，咁有播咗方大同嘅《春风吹》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播完之后就我收工就揾翻佢啲歌嚟听啦。 呢个系真系我其中一个好 童年回忆， 几影响我音乐选择嘅一个时期嚟去。 系咩？点解嘅？ 因为我你知我会即系听下啲 R&B 嘢。Jazz 嘢咧，其實最早期 Jazz 係啦 ，Jazz 啲嘅嘢咧，咁啊就係、是、由佢嘅作品開始影響先嘅。 係，我諗係佢無論係聽嘅啦，或者做音樂嘅朋友都會。都唔多唔少俾方大同嘅音乐所影响到啦。咁但系云云咁多嘅专辑咁多歌当中，点解我会拣上啊？ 系 可拉斯克，我成日都要咁样。系啦 ，timeless 系啦，中文都好紧要嘅。可拉斯克， 可拉斯克，你知 我知啊，系啊， 你讲啊， 咪就系 classic 嘅呢个音译，即系好似以前通胜嗰啲英文咧，会有啲广东话字去拼凑啦。咁所以咧就拣咗可拉斯克呢四个中文字咧去代表即 classic 啊。咁当然系喺国语嘅读法啦 ，classic 系咪 classic 咁样样啦。咁当然佢亦都有一个解释，就系话可以一路听住跟随住啦啦啦，亦都系会令到你有所思。嘅一啲时刻咁样，亦都一个咁嘅解释啦。系啦，咁所以喺呢一张可拉斯克嘅翻唱专辑当中咧，有一首叫《狂潮》，大家都会听过啦。原唱就系关谷英啦，就系嚟自电视同名电视剧啦。咁作曲作词都系辉煌组合啦。系啦，顾家辉先生、黄沾先生。咁啊，因为呢一首《狂潮》咧，如即系根据我好努力咁样 confirm 一次咧，应该系佢。方大同咧，即系唯一一首广东话歌。佢有解释过，即系虽然佢系喺即系香港长大啦，亦都即系喺香港有一段时间生活啊、出歌啊、做佢嘅音乐啦。咁但系佢有讲过，即系始终佢嘅广东话自己话唔系自己最擅长啦。佢即系比较擅长啲即系国语英文，所以咧喺佢嘅歌曲当中咧。 系冇乜机会会听到广东话，即系平时讲嘅一件事，但系你喺音乐上面表达另一件事啊嘛。但系偏偏咧就系喺呢一张翻唱专辑当中咧，《狂潮》呢一首歌咧，佢就用上广东话嚟唱，所以系即系佢咁多歌里面一首几特别、几得意嘅一首歌嚟嘅。咁、 啊、 当然啦，其实我觉得有个少少可惜嘅位嘅，因为。根据我嘅了解咧，呢一张嘅专辑 Timeless 啦，可拉斯克咧，其实佢如果你真系专辑买翻嚟嘅话咧，里边我有睇 礼品嘅， 有嗰、那个有嗰个曲啦，后面可以做铃声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 嗰个年代 系啦，揿 number 吓入翻自己嘅电话铃。 咁我见有啲网民有讲过话，其实。如果你買嗰個專輯裏面咧，佢會即係裏面除咗有歌詞，有時會有啲相啊、啲 credit 啊等等，佢都可能會有啲嘅小冊子等等啦。裏面咧係有講到即係方大同點解會揀呢一啲嘅歌成為呢個翻唱專輯裏面、 哦、每首都有揀㗎，唔係每首都有講。 呢、這個可惜位就我冇辦法揾得到，因為我哋公司 library 即係因為你其實我哋即係個 CD 盒佢唔係成個齊曬裏面，佢有個封面，有啲歌詞簿，跟住有啲 credit 咁樣，大概會知道。 係啦，咁夠位裝埋啲禮品啦嚇。 係啦，即係嗰啲叫做 side 啲嘅 content 啦，即係啲新外物啊。 係啦，咁所以咧變咗。就冇辦法揾到嗰本書，我就有上網睇過，會唔會有啲朋友可能佢會有記錄咗影低相咧，都揾唔到。咁、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可惜。即係如果聽緊嘅聽眾你係有嗰本嘅話咧，你可即係如果你可以啊影張相，即係講關於《狂潮》呢首歌嗰個 background 嘅話，可以 send 俾我哋，等我哋都知道下啦。因為呢一張嘅翻唱碟有十首歌，都記錄咗方大同唔同時期嘅一啲佢自己嘅對佢人生啦，我諗音樂各樣都有影響嘅歌啦。咁大部分都係。英文歌嚟嘅，而喺星期三嗰晚，我特别听呢只碟，系因为里面好多歌都系充满回忆，例如有啲系当年啊， 系 追女仔嘅时候唱过俾人听， 例如咧 ，Wonderful Tonight 咯，系啊。 我以為係 Nothing's Gonna Change。 呢只都有，嗰陣時係即係氹個女仔會打電話俾佢清唱俾佢聽，咁、所以呢張碟對於我嚟講嗰段時間，你一聽到佢唱你就哇， 你又好 回憶翻啦， 證明我同你嘅人生個軌跡係好唔同啊！你嗰段時間 你搭著灰色軌跡， 你就唱呢一個嘅 Wonderful Tonight 俾女仔聽。 你唱狂潮， 我唔係啊，我聽紅豆啫自己。 哦哦， 有時候有時候啊， 係啊，咁我覺得係即係會有。满满的回忆咁啦，咁但系根据我嘅资料搜集咧，亦都有讲到拣狂潮系因为呢一首歌系方大同嘅妈妈好中意睇嘅一套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咁、再加上就系佢妈妈都喺佢音乐上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啦，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帮妈妈嘅学校即系会写好多歌啊咁样。咁所以就會有即係揀咗狂潮放喺呢張專輯裏面。而另外有一樣嘢都有趣嘅就係、之前聽唔會睇嘅，即係狂潮呢一首歌會見到佢出 MV 啦。咁 MV 裏面一個拍攝咗佢去翻中環區去咗嗰個叫咩啊？兩隻獅子嗰個匯豐銀行 係 獅子，因為佢個 MV 裏面有擺翻佢細個嗰度影過相，而家大個咗再拍個 MV 嘅時候。咁再去翻系啦，咁样亦都会加咗一啲嘅 VO 系即系 CD 版本冇噶啦。咁咧里边有显示到就系呢首歌啊，编曲方大同啦。咁监制咧三位朋友，方大同之外咧，仲有 Ever Chan 同埋 Charles Lee。Ever Chan 大家而家好多男都听到啦 ，Charles Lee 都系一位非常之资深嘅前辈啦。咁啊揾翻资料咧，其实。原来即系 Eric Chan 同埋 Charles Lee， 佢哋自从2000年加入咗唱片公司做合约作曲人之后咧，其实佢两个合作无间啦，同埋帮方大同好多嘅专辑包办嘅，即系以前唔会睇 credit 嘅，而家睇翻就发现，哇系，即系由 Soul Boy 开始，其实你会见到专辑里面好多嘅歌，因为我 check 唔晒全部啦，我唔敢讲所有啦，咁但系你可以话大部分好 多歌其实都系佢哋两位同方大同一齐 work 去做监制嘅，而因为 Eric Chan 仍都系一个。我哋而家本地會活躍嘅監製啦，咁所以嗰件事都好近。你發現哦，當年嘅時候佢已經開始係啦，我會睇翻呢一樣嘢係啦。咁所以就我今日嘅呢個秘寶啊，就揀嚟方大同喺呢一張2009年翻唱專輯《Timeless》可拉斯克裏面當中嘅一首廣東話作品，就係、叫做《狂潮》啊。 说错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相争， 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痕，几许欢与笑，多少爱和恨，那狂潮卷起，灿烂又缤纷，是苦也是甜美。人生的起伏怎么分？大家各自寻找，你我心中人。是你和我，红悲欢喜活过一生。 我会听到， 啊、 做咩啊？ 你突然咁样起翻个咁热闹嘅 music， 我沉醉紧喺狂潮嗰股狂潮里头啊！ 你走开啦！ 你咁样炸散咗我思绪啊！ 唔知道大家又喜唔喜欢呢一个嘅版本啦、啊？因为始终每次翻唱都会有好多大家嘅谂法咁样，但我都几，因为佢把声一路我觉得好好吸引，有一种我中意中嗰啲少沙沙地嗰啲声咧嘅声底， 有少少 R&B 嘅一啲唱法啦。 好啦，咁啊，今个星期到奔神秘宝啊！ 犀利啊！ 估到你啊！ 霹雳啦！咁啊，头先波城就拣咗啊方大同嘅《狂潮》咧，就系、 是 《可拉斯克》里面系啊所有嘅歌曲唯一一首粤语嘅作品啦。其实基本上方大同大绝大部分作品都系 国语噶啦，系 呢只应该系佢唯一一只唱广东话嘅。 系 咁啊，但系我话跟住你呢一个嘅思路咁样走啊吓，咁我跟住落嚟拣呢只作品咧。是一张国语专辑里面的作品来的。这张国语专辑呢是有在香港版本呢是有少少不同的。因为它本身有13首歌在里面。 嗯、 香港版呢是多了一个 bonus track 是有14首的。 嗯、 而这张的国语专辑呢全部歌都是国语。唯独是香港版的这个 bonus track 第14首呢是一首粤语作品嚟嘅， 所以就系话就我嗰个思路去影响， 系啦，就系谂啲即系懒系有啲嘢穿下桥咁啦。而呢一拣嚟嘅咧就系陈奕迅嘅《给爱丽丝》，咁啊收录喺《Special Fans to》呢一张嘅国语专辑啦。咁啊，其实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咧？好多人都话，嘿，有几秘宝啫，我都识啦，个个都识啦，好多人都有听过呢首歌啦 ，hit 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我想特别一讲嘅就系、是、关于《给爱丽丝》呢首歌曲嘅作曲人陈辉阳先生，因为我好喜欢佢作曲嘅作品嘅其中一个原因系佢系香港乐坛里面。少有將古典樂、西方古典樂融合去流行曲當中嘅一位作曲人嚟嘅，呢個係佢幾signature 嘅一件事情。咁啊，當你頭先嘅呢一個嘅狂潮啊嚇，係呢個輝煌組合啊嘛， 你呢一个就系夕阳组合，哇又对到一样嘢，仲有一样嘢可以话你听啊，仲可以你拣呢个点样呼应到我咧？ 嚟啊！ 因为 Eason 嗰阵时有一只歌系入围咗金曲奖第23届， 孤独患者，作曲班底就是 Edward Chan、Charles Lee 同埋方大同。 哇，又出哇，咁都俾你隔穿咗啲嘢。 唔系啊，我有待住咗呢样嘢，系突然间醒，我待住咗呢样嘢，我醒起啊。 咁点解我特别会想讲翻《给爱丽丝》咧？即系大家都好 signature 地知道《给爱丽丝》本身系一首古典乐嘅作品啦，就贝多芬嘅作品。其实咧好得意嘅，陳輝陽佢講過嘅，佢自己係喺古典嘅音樂人當中咧，佢特別係喜歡貝多芬，同埋佢覺得貝多芬係一個好重要嘅古典樂嘅作曲人嚟嘅，因為當年啊嚇。講翻古典樂嘅時期啦，講翻少少歷史啦，即係有巴洛克時期，有古典派，跟住再去到浪漫派啦。巴哈嗰段時間，巴洛克時期咧，好多嘅音樂家咧，佢哋作曲咧，或者佢哋去做音樂咧，係做俾信仰嘅，做俾神嘅，做俾宗教嘅，即係佢哋個 purpose 係咁樣嘅。咁再落到去古典派啦，咁莫扎特嗰一扎咧，佢哋做歌咧就係做俾貴族去聽嘅。而陳輝陽佢亦都解釋過點解對佢嚟講貝多芬係咁重要，就係因為喺佢之前所有嘅音樂家都唔係個做歌嘅對象咧，都並不是 平民百姓。 而貝多芬去到即係古典派後期少少，又承接住浪漫派啦。佢就係第一個為咗人類意志而做音樂嘅音樂人嚟嘅，咁所以咧，喺陳輝陽自己當中嘅咁多，即係你知佢好喜歡古典樂啦，因為佢細個開始，即係佢爸爸聽古典樂，影響到佢自己好喜歡古典樂，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好最其中一張佢自己收藏喺人生當中嘅唱片咧，正正。就是貝多芬嘅作嘅一啲古典作品集咁樣樣，係啦，咁佢曾經都有講過呢樣嘢，所以特登就 你細個讀嗰啲音樂歷史就有用啦，今日終於解釋到嗰啲事件，我完全解釋唔到。 早知當日 Miss 同我講話唔好去考音樂，早知都去考啦，係。咁但係而呢一首嘅《給愛麗絲》亦都真係嘅，即係佢有一個咁勁嘅古仔喺背後之餘啦，其實真係我覺得係好勁嘅。一首作品到而家聽你都唔覺得老土，因為佢用古典樂嗰個曲啦，即係《給愛麗絲》嗰個嘅 melody line 啦，佢用咗一個好新嘅編曲咧，含咗喺首歌入邊，令到佢成為一個流行曲嘅一個指標嚟嘅。 係 啊，咁啊，今日帶呢一首《給愛麗絲》俾大家。 雪黑麗絲。 信梦平贵都无谓理，献上所有私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任给他气坏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我的妒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一偷剩低气等你的当到老师厌倦你，我再抛开他之你。 我想起那次美斯事件，梁柏坚出了一首改词版《给爱美斯》是啊，听过呢一首陈奕迅嘅《给爱丽丝》啦，咁啊收录咗都系一张 Eason 嘅国语专辑当中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89岁长期病患者上个月在联合医院留医期间离世，院方发现负责收证的护士未有按医生指示每4小时记录维生指数，输入电子维生指数记录系统，导致病人在病房的10多小时里面只有一次记录血压和心跳等。院方認為事件不理想並致歉，將會成立根源調查委員會跟進。院方表示，病人上個月20日晚上因發燒和嘔吐被送到醫院急症室，初步診斷是肺炎，之後轉到觀察病房和內科急症病房。去到上個月22日清晨，病房助理曾經幫病人轉身，病人反應正常，但大約半個鐘之後，護士發現病人的心跳和呼吸停止，床邊有啡色嘔吐物，急救無效離世。院方說相信護士沒有量血壓與病人離世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會加強提醒前線的護士避免再發生同類事件。政府統計處公布一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365億元，按年上升0.9%，升幅遠低過去年12月的7.8%，亦是14个月以嚟最少升幅。部分原因是農曆新年時間不同所致。期內珠寶首飾、鐘錶同名貴禮物的銷貨價值按年升25.2%，書報、文具和禮品升27.8%，不過超級市場貨品和百貨公司貨品都跌超過9%，電器和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跌26.2%。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未來訪港旅客人數隨著接待能力進一步恢復和舉辦盛事活動而繼續上升，將會對零售業務有利。財政預算案提出會檢視兩個涉及交通資助的計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記者會說，局方會展開檢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相關工作。至於長者及殘疾人士的2元乘車優惠計劃，就會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林世雄說，2019年至今，有關津貼的比例曾經作出幾次改變，當局在檢視時會考慮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0度，新界再低1-2度，高地嘅气温显著较低。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早上相当清凉，最后1-2日气温逐步回升，天气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寒冷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转去跑马地嘅车龙咧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

呢位朋友叫做 Fisher， 上个星期都有播过佢嘅作品。因为嚟自澳洲嘅 DJ producer 咧，喺上个礼拜讲 EDMA 呢一个奖项当中入围 Dance of the Year 都有两首歌，但系仲有一个新嘅新闻啊，见到就系拉斯维加斯咧呢一个城市啊，市长咧叫做官方宣布，即将会定3月30号呢一日咧为 Day of the Fish 啊，即系为 Fisher 而定嘅。所以今日同你听下佢嘅一啲作品。第一首是一首来自 Fisher Rework 的作品。这首原版是2006年 Bob Sinclair 的叫做 World Hold On， 在2022年 Fisher 就做了一个 rework 的版本，将他擅长的 Tech House 注入了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一个非常之洗脑。那时候我记得在 Social Media 成日都会听到这首歌。Fisher 咧嚟自澳洲啦，其实佢真系做一个职业嘅 DJ， 一个职业音乐人之前咧，佢系一个真系职业嘅冲浪选手，世界级嘅选手嚟嘅。而佢叫 Fisher 咧，亦都唔系因为佢中意钓鱼，而系佢本名咧叫 Paul Nicholas Fisher。所以佢成为 DJ 之后咧，就索性用呢一个名字做佢嘅名字。Fisher 咧，佢第一首推出嘅作品就系2017年嘅作品，叫做《Ya Didn't》。 首2017年嘅作品《Yaki Ding》咧，就系 Fisher 佢第一首推出嘅 single。距离今日我谂都系七年嘅时间，都系上升得非常之快嘅一位 DJ producer 嚟嘅。亦都听得出佢嘅音乐风格都几鲜明，系一种而家 modern 嘅 tech house 类型。为什么有一个世界级的冲浪选择变成 DJ 呢，就是讲他那时候冲浪的 party 上面有时候都会做一下 DJ 打一下碟，这样就累积经验。Fisher 有一个叫做兴趣或者业余的 DJ 咧，去到身边的朋友开始认真咁样去 rap 件事，认真去搞 party 嘅时候，就开始帮 Fisher 接一啲 club 嘅表演。咁咧 ，Fisher 都有透露，以前参加比赛嘅时候都系听 house 啊，而佢阿妈咧喺佢细个嘅时候都系成日喺屋企播 house 嘅音乐，所以佢同 house 嘅结连真系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啦。听下呢首 Fisher 2022年嘅作品《Yeah the Girls》。中间啲女声嘅哼唱咧，系非常之洗脑啦！听住你都会忍唔住，听过一次之后就会跟住哼啊！就上星期大家都有机会听过，就是 Fisher 的 Take It Off。 我再听的时候发现他来紧接 Yeah the Girls 都挺啱数，而 Fisher 现场表演的 energy 非常之好，很兴奋，很 hyper， 会感染到观众。同时他的 Tech House 加上一些女声在当中是有一种 sexy 的感觉。 Take it off slow steady undress take it off. Slow, steady, undress. Impress. Take it off. Slow, steady, undress. Success. 由2017年开始，佢有推自己作品啦，亦都真系全职专注打碟啦。一个 turning point 令到佢真系为人熟悉就系呢首歌啦。一首2018年 Fisher 推出嘅歌曲叫 Losing It， 嗰时都登上各大嘅流行榜啦，亦都系非常之多地方会听到。都唔系一首听落去好复杂嘅歌，但系就系嗰种重复又重复咁样咧，就系不断洗入你嘅脑当中。当时呢首歌亦都入围过格林美嘅奖项。同一时间，亦都有一啲嘅 DJ 喺佢哋嘅 set 里边摆呢一首歌落去，令到呢一首歌好快地就变得好 viral。当然，因为佢比较简单一啲，比较 minimal 啲嘅设计，令到适合佢同其他歌做 mashup。其中一个非常知名嘅咧，就系呢一首 Losing It 同埋 Daft Punk 嘅 One More Time， 由 James Hype 所做嘅现场一个都几黐线、难度好高嘅 live mashup。我都觉得伴随住嗰一个嘅 mashup 咧 ，live mashup 咁受欢迎，到呢首歌咯，亦都将佢带上咗另一个高度。跟住落嚟，一连两首歌都系 feature 新嘅作品，亦都系一啲 remix 嘅歌，你都应该会听过。呢两首歌亦都一推出就登上咗 Beatport 嘅一个排行榜上面嘅好高位置嗰度。 Resignation to the end, always the end. So when we found that we could not make sense, well you said that we would still be friends. But I'll admit that I was glad it was over. 首2011年的经典作品，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听过，虽然那时不是成日听外国歌啦。这首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这个就是原版，这个 rework 版本就叫做 Somebody。 由刚才第一首的 word Hold On 去到这一首都听得出 Feature 在 rework 方面都劲的，都能够将 classic 将它重新包装变成新的 hit song， 接下来那首都一样。夸张啲，因为本身就是一首 Reggae 嘅作品，嚟自 Bob Marley 嘅 Jamming 啦。七十年代嘅歌变成 Tech House 咁啦。这首歌咧就系 remix 咗 Bob Marley 嘅 Jamming 啦，亦都系为嚟紧一套讲 Bob Marley 嘅电影《One Love》咧所制作嘅歌曲嚟嘅。今日半个钟头，等你认识到呢位嚟自澳洲嘅鱼人叫做 Fisher 佢嘅音乐嘅。下个礼拜再见。